诗究竟是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咁我哋上个星期咧就开始介绍阿拉伯嘅诗人阿多尼斯啦。咁啊，当其时我哋就预测究竟佢可唔可以攞到诺贝尔文学奖？ 系啦，呼声好高啦，但系即系好可惜啦。诺贝尔文学奖经常都咁样嘅，大热倒走，有佢嘅原因嘅。我觉得，因为诺贝尔文学奖经常中意同公众嘅意见唱反调嘅，好似你越受欢迎嘅，比如系米兰昆德拉，哇，受欢迎咗咁多年啦，系都唔俾佢就唔俾佢，真系咁衰嘅佢哋。即系可能另外一方面咧，佢哋又有一种学院嘅考虑，即系知识分子嗰种方式去考虑啦。咁但系阿多尼斯咧，其实佢得唔得呢个奖咧？我谂佢都已经系，即系佢喺一般诗嘅读者入边嘅地位已经无可否认啦。比如佢嘅中文版嘅诗集咧，系卖咗十几万册。是没有一个人可以破到这个纪录，即是任何一个当代的诗人。 即是不要说诗集不畅销，是吗？ 是啊，他是一个奇迹。 啊，我们上个星期就介绍了他五首诗，我们今个星期会继续他另外一些风格的诗介绍给大家。 其实阿多尼斯的诗呢，有继承呢传统阿拉伯诗歌的一面，就是那种神秘主义啦，对宗教的化用啦。但当然呢，他是归根到底呢，他是受西方超现实主义影响的，咁咧就受尤其系法国诗歌影响好大，咁佢嘅诗歌咧啊都会有好多超现实嘅意象，同埋一种跳跃好大嘅想象啊等等。 咁我记得咧上一集我哋介绍咗佢五首诗啦，都系关于一啲国家咁。 系 啊，其实咧佢又唔系话真系全部都系咁沉重嘅，咁因为咧阿拉伯诗歌本嚟咧就唔系咁沉重嘅。咁本嚟咧就所謂純酒美人咧，係喺阿拉伯，尤其係蘇菲主義嗰種神秘主義嘅詩歌入邊係好常見嘅。當然啦，有啲人認為咧寫呢種享樂咧，其實係一種宗教暗示。但阿多尼斯又唔係完全係咁樣諗嘅。咁佢可能認為咧嗰種享樂主義啊，或者對純酒美人啊，或者對現實嘅嘢嘅歌頌咧，其實係一種存在主義都未定，係回歸翻我哋自己嘅日常啦。今集咧就會揀咗一啲咧佢比較優美嘅詩歌嚇，就同上一集咧嗰種比較沉重、比較痛苦嘅詩歌唔太一樣嘅。比如依家我哋先介紹一首《女巫》啊， 《女巫》阿多尼斯。不要對星星說你是光明，銀河之亮來自太陽的淚光，而太陽正在自己的水罐裡洗濯雙手。洗净阳光下被驱赶着屠宰的人们的血迹，告诉星星，你不过是泥土，你不过是反光，在通往未知的路上，还不如陪伴云中的女巫。 喺《女巫》入面嗰种即系诗人嘅形象，真系非常洒脱啦。其实我睇呢首诗嘅时候，我都联想翻我所熟悉嘅阿多尼斯都系咁样嘅啦，执得好正嘅吓，满头银发啦，虽然八十几岁啦，但系即系风度翩翩，行起路上嚟咧又系大步流星咁样嘅，咁同埋好幽默嘅。但係嗰種幽默感咧，又係一種咧，又係類似我上一集講嘅，佢有一種重估一切價值嘅慾望，佢將好多嘢顛覆咗。佢話：你唔好話星星係光明嘅，因為當然啦，事實上星星本身係唔發光嘅，大多數嘅星星係有啲星星係反射光噶嘛。 啲光係來自太陽。 係啦係啦，同埋咧，佢又還原翻星星嘅本質。佢話：你不過是泥土。你不過是反光，但係正正因為咁樣，你先覺得呢個宇宙係神奇嘅，係好似嘅題目所講，女巫，女巫係將我哋身邊所熟悉嘅嘢咧都變咗噶嘛，好似施咗魔法咁樣嘛。正正因為泥土所造成嘅星星係會發光呢樣嘢咧，係令人覺得好詫異嘅。咁前面咧太陽咧。 仲有一個剛剛相反嘅，太陽喺我哋嘅意念中咧，一般都係正義嘅代表啊，係啦，太陽白白出來了嗰種嘛。但係咧，佢話呢個太陽喺度洗手，而且係洗嗰啲被殺嘅人嘅血啊。咁呢度咧令我諗起咧就係、是、莎士比亞嘅《馬克白夫人》入邊有個意象，就係佢殺人之後咧不斷咁洗手，越洗咧盆水越紅，隻手越洗越多血跡。咁其實呢度有個譴責，佢譴責嘅係點解太陽你作為一個正義，你點會喺陽光下目睹住呢啲人係被殺呢？其實又轉了一圈回來，又是去到這個民族的命運上面去，都不是說真可以單純為作為一種、愛情、或者美的歌種。不過下一首是、我們聽下一首叫蓮花。 蓮花，阿多尼斯。昨天黎明，尼羅河畔的兩枝蓮花在向河水朗誦自己的乳房，我側耳聆聽，空气也在偷听莲花的两个乳房。我头顶飞过一群野鸽，一些画面在我眼前掠过，有关爱情的岁月细节已几乎被我遗忘。啊，在这通灵的瞬间哭泣是多么高贵。 蓮花，咁阿多尼斯嘅作品啊。 蓮花咧係我手頭上佢呢本《時光的皺紋》呢本詩集入邊咧最美嘅一首詩，而且咧佢嘅美麗係在於咧佢係難以言説嘅。詩人嘅本身咧，佢係冇將呢種嘢將佢拆解開嚟啊。點解見到蓮花會想起呢個愛情嘅歲月呢？而且係想起被遺忘嘅歲月。但係最後咧，佢話喺佢即係見到蓮花想起愛情嗰一剎那咧，佢喊咗起嚟咧，係好高貴嘅。佢一啲唔覺得咁樣係真係好可憐啊，因為佢寫呢首詩嘅時候，佢已經七十幾歲啦。呢、這個時候，你如果諗翻起二十幾歲啊嘅時候嘅愛情咧，你會點樣諗咧？咁我覺得一個七十幾歲嘅老人家咧，係應該係好闊達啦。佢係蓮花的兩個乳房。咁佢可能係令佢諗起佢即係年輕時候嘅愛人啊咁樣，但係成首詩咧寫得好安靜。佢話蓮花喺度朗誦自己嘅乳房，咁蓮花係冇聲噶嘛，所以咧要側耳聆聽，空氣又要喺度偷聽嘅。突然間好似電影鏡頭咁樣，啲野鴿啪啦啪啦咁樣喺上面飛過，即係佢自己都意識到好似一個電影鏡頭，跟住又閃回翻好多好多回憶。 但啲細節又已經差唔多遺忘。 其實呢個咪就係我哋李商隱所寫嘅啊，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咯。 係 一樣嘅道理啫嘛。 但呢個冇咁傷感喎、個感覺。 係啦，我覺得佢係好滿足嘅，即係好似一個人回顧自己一生啊嚇，我感謝我有過嘅愛，同埋或者我失去嘅愛，都係好值得我哋感恩嘅。 即係就咁睇呢幾句詩咧，個感覺當其時嘅情景可能係幾秒鐘嘅事嚟嘅啫。 歷歷在目啊！可能真係佢喺尼羅河邊睇到兩枝蓮花，佢就有即刻有呢一剎那嘅回憶啊！所以呢首詩又好，即係好東方嘅，即係喺西方嘅詩入邊，你可能要論證好多句嚟講點解點解點解，但係喺東方，比如中國古詩又好，日本排句又好，都係一剎那嘅。一剎那就完咗啦，我亦都唔去追究我遺忘咗啲乜嘢，呢、這個愛情歲月發生咗啲咩生離死別。 哇！一剎那，但係就講翻幾十年嘅愛情歲月。 好感人啊！呢首詩真係。 和你說說詩，主持廖偉棠、鄭希輝。 女人的微型詞典，阿多尼斯。她的生命始於一束孤零的火焰，她的灰烬無可比擬。她的愛情是一種過去時，但只與未來對話。光撞擊我四肢的同時，圍著她家的牆壁顫抖。真的，有記憶的不是靈魂，而是身體。愛情是敞開的胸膛，但其中傳出的聲音彷彿是失傳的方言。愛情，一種奴役，自由地從永恆之湖流淌。黎明裝飾了他的身體，他的身體裝飾了夜晚。 女人的微型词典，继续都是阿多尼斯的作品。 其实呢，首先呢是他比较游戏之作，但是游戏得来呢又真是一个所谓七八十岁经历过很多感情的男子的对女性的认识呢。为什么说是游戏之作呢？因为他真的照阿拉伯文词典这样来编排的。他其实每一段呢都是根据一个阿拉伯字母来开篇的。其實如果翻翻阿拉伯文入邊咧，係一個好似藏頭詩咁樣嘅，即係佢入邊係隱藏住廿六個字母。咁其實又係好有意義喎，咁樣即係個女人嘅豐富係要值得為之編一部詞典嘅。咁就好似古代阿拉伯都有呢種比喻嘅，即係話女人就係一個世界。咁就好似佢入邊有一啲句子咁樣嚇，佢話佢嘅愛情係一種過去時，但是只同未来对话，呢个系极端嘅矛盾噶嘛？咁佢嘅现在喺边度呢？咁佢入边咧充满晒呢种矛盾。佢话爱情系一种奴役，但系又系自由咁样流淌出嚟嘅。奴役又点会系自由嘅呢？继续落嚟嘅矛盾系黎明装饰佢嘅身体，佢嘅身体咧又用嚟装饰夜晚。喺佢身上咧，阴阳系融合咗喺一齐嘅。而且是在旋转的，即是它是在这个自然里面吸取能量，又再反馈能量给这个世界的，即是其实对女性的歌颂是阿多尼斯的一个都挺永恒的主题来。 战争，阿多尼斯。战争，时光住着死者骸骨的拐杖行进，圆在眼睫边袖的毯子上大张筵席，骷髅倾倒在献血，另一些俘虏在含醉中呓语。战争，锁链在被截断的颈项的庆典上行进，历史是脚，岁月为剧。战争，在没有门卫、没有球门的尘土的球场，头颅被射出，在落满街巷的灰烬里，在堆满肢体的街巷中，连太阳也无法照亮那具流淌着黑暗的躯体。太阳几乎在央求阳光，让我目圆吧，好让我眼不见为净。战争，黎明生了锈，在原制的器皿中，在腐烂的空气里，在如同黑色魔幻一般的天际里，在涂抹尘土之书的血迹里，在浅踏人类面孔的黄色中。 其实他写的不是战场上的战争，你会看到呢，刚才我们听啦，他会出现很多意象呢，都是日常的意象，拐杖啊、筵席啊、毯子啊、庆典啊，这些其实是和平时代发生的事来的。但是原来战争在我们和平时代，他入面呢，他做的这些事呢，是令你呢避无可避的。明明是即系阿拉伯人咧会坐喺啲花坛上边，即系宴饮噶嘛。但系原来咧系呢张坛咧系用眼睫毛编成嘅，好惊心动魄嘅。其实我哋头先就咁听落嚟咧，你可能就留意到佢每一个词前面咧都有一个好恐怖嘅修饰。庆典系被截断嘅颈项啊，咁锁链咧系喺一条截断咗嘅颈上边挂住嘅锁链啊。咁下边落嚟咧更加系啦，连踢足球咧。踢出嚟嘅一个头颅嚟， 系啊！太阳几乎在央求阳光啊嘛， 系咯，即系呢种警句咧系好有力嘅，尤其最后嗰一句咧，我觉得系总结咗咧，即系人类嗰种愚蠢啊！佢话仿佛生命是一个过错，要用杀戮予以更正啊！点解我哋会否定自己嘅生命呢？而且杀戮系咪可以更正一样嘢嘅呢？杀戮只会令一样嘢越变得越嚟越错误嘅啫嘛。其实根本生命不是过错，杀戮本身才是过错。 脸庞，阿多尼斯。他的脸庞是问题的丛林，会有任何答案能够穿越。在这丛林里，话语变成纸张，纸张又复原为树林，这也是出于诗歌的幻术吗？不止一颗星星在他的上空垂下，分享他的不眠，并和他一起阅读黎明的书写。他四周的夜晚用眼睫找住白昼，白昼用他的手爪赞起了夜晚。今天或许是第一次，他的脸庞注视着太阳，看他把发鞭交付给黄昏的刀剪。真的，生命的宅地能够容纳万物，而死亡的宅地却只容得下一样东西， 死亡。 听过脸庞这首诗，我觉得都很值得用这首诗为他所有的诗作一种总结。其实这首诗好似好似一个人呢，即是已经去到即是生命的晚年的时候呢，对整个人类的命运的一种反思。这入面的他的脸庞是问题的丛林呢，这个他呢很明显是一个老人家来的，他块面可能满布皱纹啊，又满布了历史的伤痕啊，但是呢这些东西呢是为了令他一种回归啊，就好像他说话语变成纸张，纸张变回树林，就好像他说今天或许是第一次他注视太阳，那当然他不是第一次呢，但是他这一下呢就将他刚刚出世 的一个人和一个呢即是可能面临死亡的人摆在一起，他注视着太阳呢是为了看到他将发边被黄昏剪了去。那黄昏当然是又意味着下一段就要来临的死亡嘛。但是这里呢一个人的初生和一个人的死亡当他叠合在一起的时候呢，我觉得是一个人在感谢他这漫长的一生。咁最后一句佢话生命嘅疾地能够容纳万物，但系死亡嘅疾地呢只容得下死亡，我又唔觉得系好绝望喎。即使死亡佢如果系只容纳下死亡嘅话呢，咁未尝唔系一个反照返即系能够容纳万物嘅生命呢又系几咁丰盛。 咁啊，李伟棠，咁我哋一连两集介绍咗亚当尼斯嘅作品啦，对于佢攞唔到诺贝尔文学奖，系咪都有啲失望呢？ 我就唔失望嘅，我谂佢都唔会失望啦，因为我觉得就好似我头先睇嘅《脸庞》嗰首诗咁样，即系佢对嘅人生已经，我觉得已经好满足啦，都唔在乎话多一个奖少一个奖。 咁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睇翻佢嘅诗集啦，《时光的皱纹》。 好， 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